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燕无师不紧不慢，对方说一句他就反驳一句。话到此处，袁秀秀终于明白，燕无师压根就不打算跟合欢宗合作，至多不过是在戏弄自己。 燕郎，想不到你还是这么狂妄自大。十年前你被崔游望所伤，难不成现在崔游望一死，你就觉得自己天下第一了？ 哼，是不是天下第一我不知道，但总比你强点。有时候我也很奇怪啊，桑景行野心勃勃，怎么还不娶你而代之，却甘心当你的奸夫？ 哼，你很奇怪，那你来试一试不就知道了？怕只怕你只会嘴上说说，上了床便是半点威风都没有的银枪蜡烛头。 他显然是被燕无师激怒了，话音未落，袍袖便已高高鼓起，数十根细长透明的毫针朝燕无师、沈乔等人急射过去，去势比狂风骤雨还要快，肉眼却几不可见。袁秀秀并不觉得单凭这些毫针能伤得了燕无师，与此同时，他的身形一如鬼魅般荡起，双手不知何时多了两把黑色长剑，剑光大涨，将燕无师左右退路都封住。合欢宗固然以媚术采捕见长，但袁秀秀身为合欢宗宗主，其实力却不容小觑。如今天下十大高手中，她因身为女性的缘故，加上很少在外人面前出手，故而被列在倒数第二位。可实际上，单从她与燕无师的交手就可以知道，她的实力远不止于此。以燕无师如今的实力，对方能在她手下游走数十招仍未见下风，可见袁秀秀的实力被极大低估了。这是一场宗师与宗师之间的交锋，精彩而激烈。边言梅自知插不进手，又不肯放过这个观摩的机会，直看得目眩神迷，浑然忘我。眼见机会难得，霍希京也不管伤势有多严重，直接就想溜之大吉。谁知才刚运起轻功踏出数步，脑后便传来赫赫风声，待要扭身避开时却已来不及。他只觉得背心一凉，下意识低头看去，一根沾血的树枝从背后捅入，直接穿心而过，枝头上似乎还沾了些皮肉，应该是他的心头肉。霍希京眼睛瞪得滚圆，他用的脸皮还是纪婴的脸，因为僵硬而显得无比诡异。他似乎对自己这样死亡不敢置信，想要回身去将仇人记下来，刚一动便哇地吐出一大口血，整个身体往前扑倒，动也动不得了。恶事做尽，被视作魔鬼一般的霍希京竟折在此地，他自己似乎也难以接受这个事实，双眼圆睁，死不瞑目。杀了人，沈乔脸上却无一丝快意，他扶住旁边树干慢慢坐下来，也没去看燕无师和袁秀秀过招，兀自合眼养神，不知不觉竟睡着了。在不明内情的外人看来，袁秀秀之所以能得到宗主之位，无非是靠着美色采捕以及与桑景行的暧昧关系。桑景行以崔游望徒弟的身份帮他撑腰，助他坐稳宗主之位，又甘愿屈居人下，在合欢宗当一名长老。但实际上，抱着这种想法的人，如果有幸跟袁秀秀交手，就会发现自己错得离谱。这个女人能在勾心斗角、强者如林的合欢宗内当上宗主，绝对不会是靠着一个男人的关系。只是袁秀秀也很乐于对外展现自己这种柔弱形象，所以从来不会去纠正世人的错谬，以便达到迷惑敌人的目的。燕无师知道合欢宗内部错综复杂，袁秀秀和桑景行面和心不和，像这一次霍希京奉桑景行之命来找边言梅，肯定就没有知会袁秀秀，所以面对霍希京的求救，袁秀秀自然不冷不热。十年前燕无师就曾与袁秀秀交过手，当时仅仅是略占上风，十年后他功力大涨，袁秀秀也不可能原地踏步。合欢宗的人同样练凤临元点， 袁秀秀固然比不上燕无师的功力，起码也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。更何况当年日月宗分崩离析时，合欢宗手快抢到一本合欢经，此种记载男女双修采补之术也是合欢宗名字的由来。但很少有人知道，合欢经中记载却不仅是房中术，还有内功心法、御剑术等。袁秀秀手持双剑，便是从合欢经里的男女双修御剑术演化而来。这套武功本来需要男女配合以剑御敌，但袁秀秀偏偏反其道而行，直接一个人把双剑都练了起来。这样一个女人自然不是什么一语之辈，对上燕无师，袁秀秀也不敢轻忽大意。凤麟元点第十重运用至极致，双剑俨然化为两道黑光，仿佛要将天地一切都吞噬进去。以其为中心卷起的风暴如龙神出水，风起云涌，片云不存，日月无光，连带燕无师整个人也被裹挟进去。边延梅甚至看不清他们是怎么交手的，此刻方知先前自我感觉良好，自诩是一流高手，实际上一流之上还有顶尖，若自己不刻苦用功，有生之年未必能达到这种宗师境界。黑雪漫天，仿佛魔兵东来，百军冲耳，铿锵呼啸之声不绝。边延梅被真气冲撞得几乎站立不稳，一面运气抵挡，一面后退数步。从前他也觉得袁秀秀有今日多半是依赖美色与男人之功，但今日之后他却不敢再有此想法。毕竟能与燕无师正面交手还不落下风的人，放眼这世上也没几个。但此时身处战圈之中的袁秀秀却并不像边延梅想象的那般轻松，他已将真气运至极致，双剑化实为虚，脱离手中，单凭他心意所致而化虚为实。可燕无师周遭仿佛有无形吸力，任他如何攻击都不得其门而入，相反双剑隐隐还有被吸入的迹象。眼见燕无师轻飘飘一掌印过来，他将双剑调回来，对方却偏偏避开看上去几乎无懈可击的剑幕，瞬间出现在他面前。袁秀秀蹙眉无法，白皙柔软的手掌只能迎上去，双方对上一掌，轰然声响之中，剑幕倏然消失。袁秀秀急速后退，身形如同风筝一样往后飘开，摇曳荡漾，如无根之萍。八九步之后，双脚却又稳稳粘在地上，他嫣然一笑，面上若无其事。 夜郎这十年闭关果然不是白过的，方才打的奴家差点半条命都没了，小心肝儿到现在还扑通扑通乱跳呢。 燕无师站在原地，并没有穷追猛打的打算，他若真想杀袁秀秀自然可以，只是鱼死网破，自己难免也会付出代价，而且袁秀秀一死，便宜的不是幻月宗，而是合欢宗内的其他人。袁秀秀显然也很明白这一点，所以并不急着离开，他的目光掠过霍希京的尸体，方才微微变色。 打狗尚且还要看主人呢，霍希京在我门中地位不低，燕郎的人说杀便杀了。 霍希京杀我是从，难道就死不得？这几年合欢宗祸害了我幻月宗多少人，这笔账袁宗主要不要也来一起算一算？ 你这样说，那必然不是你动的手了。 这女人的脸色说变就变，事情说做就做，这边还言笑晏晏，那头话才说到一半，人就已经闪到了沈乔身边，一手伸向她的咽喉。沈乔实在太累了，累得她将霍希京杀死之后就疲乏的禁不住在树下睡着，但练武之人对危险的感知与直觉毕竟还在，当袁秀秀朝他这边过来的时候，他就有所察觉。常人一般是先睁开眼睛看清楚状况，然后才做出反应，但沈乔连眼睛都没睁开，直接就是一手抓住身后树干，借着树干遮挡闪到树后。不过是眨眼先后的一点点间隙，树干上就出现五指抓痕，那不是袁秀秀手指直接抓上去的，而是真气留下的。可见沈乔若是再晚半步反应过来，这五道抓痕就不是留在树上，而是留在他的脖梗上了。但沈乔躲得过第一次，躲不过第二次，没等他缓过劲儿，第二掌就接着打过来。沈乔竹杖已毁，再无武器可用，这点时间也不足够他逃开，只能以手迎敌。他如今内力仅剩五成， 对付一般高手尚且游刃有余，但对上袁秀秀这种宗师级的高手，基本上毫无胜算可言。双方一接触，沈乔已连退数步，直到第五步后背撞上树干方才停了下来。他脸色清白交加，勉强咽下一口腥甜没有吐出来，但这已经大大的出乎了袁秀秀意料。霍希京再不讨喜，毕竟也是合欢宗门人，他作为宗主必然要帮霍希京出头。本想两招已经足够解决沈乔，没想到对方居然能硬接下他一掌。第三掌硬过来时，沈乔退无可退，只能闭目待死。方才袁秀秀出手燕无师本可阻拦，可却冷眼旁观，沈乔自然也不会以为这次就会例外。第一次出手时，袁秀秀心存试探之意，假如燕无师想要阻止，那他第二掌约莫是拍不下去的。但燕无师没有动手，这让袁秀秀觉得这个卵宠对燕无师而言也并不十分重要，当下咯咯一笑，这第三掌便不再留半分余地，准备拿沈乔的命去偿霍希京的命。然而这一次偏偏生了变故，他的手掌没能拍到沈乔头顶上，袁秀秀脸色大变，在半空生生将身体一折，以一个几乎不可能的姿势避过身后朝他点过来的手指。他甚至没有再停留片刻，身形轻飘飘若三月柳枝般，足尖在旁边树枝上点了一点，旋即白衣飘渺，消失在众人视线之内，只留下了一串娇笑声。 叶郎好生心狠，奴家就先不奉陪了，改日再叙旧情吧。 燕无师会挡在沈乔身前，不单沈乔自己没想到，连边延梅也没想到，但他没敢多言，赶紧上前问候。 恭迎师尊回长安，弟子无能，只有今日之事，还请师尊责骂。 你没事吧？ 沈乔摇头不语，实是有心无力。燕无师索性将人拦腰抱起，其实沈乔已陷入半昏半睡之中，身体失去挣扎的反应，显得异常柔顺。 先回城再说。 边延梅看见他的动作不由暗自吃惊，一开始看见沈乔与燕无师一道出现，他并未多想，后来沈乔杀霍希京，他正沉迷于燕无师与袁秀秀的交手之中，没有及时注意，直到袁秀秀要对沈乔出手，他见燕无师无动于衷，便也跟着袖手旁观。但事情的发展好像又不是自己想的那么回事，边延梅有些糊涂了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